大家好，歡迎大家收睇今集嘅解圍，我係莊榮輝， 我係伍海欣。 今日就阿冼卓南請假啦，因為佢有啲IT 嘢要做，係嘛？ 係。 我哋上次漏咗冇宣傳 啊。係啊，呢個佢好重要嘅宣傳嚟嘅，因為咧，其實咧，頭先睇咗之前嗰啲片段，其實咧，我哋除咗撐城寨之外，撐小店啦。咁今次咧，我哋咧，其實之前城寨都用咗好多嘅資源去買啲物資嗰啲嘅。咁亦都我睇翻近期嗰啲佢哋咧，因為都知道有啲動物都會有機會去染病，所以佢哋咧都會將啲錢咧去捐俾某一啲係幫助動物嘅機構嘅。咁所以咧，希望咧大家咧，除咗支持城寨去買物資俾人類之外，亦都幫啲小動物。咁可以大家 捐 錢咧，就可以去 FBS 轉數快，個 number 就係2629640啦。亦都可以寫支票俾城寨噶。 因為上次我哋掛住阿冼卓南來將支票有啲市民交俾阿細良，我哋 忘 記咗講上面嗰個嘅轉數快嗰個2629640嗰個嘅號碼啦。咁大家記得啦，即係幫下手啦，因為而家個社會咧，似乎特別嘅疫情啦，香港人更加需要自救啦，即係唔好旨意，即係政府有啲咩好嘅措施㗎，係 嘛？ 我哋又係早一日錄影啦，其實今日都知道變相星期四開始封關啦，係嘛？咁今次封關其實就我覺得就唔係香港政府封關嘅，我哋係被封關嘅啫，都全世界都唔嚟，都唔去旅行，我全部機停飛嘅啫，你唔封關啦，係咪先？咁所以嗱，呢個真係我哋。到衷心咁樣多謝即係大家支持啦。咁我都想提一樣嘢嘅 ，Bonnie。咁因為睇到小店啊，睇到黃店啊，啲黃色經濟圈嘅嘢咧，即係我諗我都要喺度正面回應一下咧，即係有關敝黨啊，即係民主黨，即係響過個星期啲風風雨雨啦。咁我諗我哋係當事人，我哋兩位都係中委啦， 係 嘛？即係民主黨嘅領導層之一啦，係嘛？但係即係一個集體決定嚟嘅都啊，我哋唔係戴頭盔，但係呢個係事實，係嘛？咁所以即係過去有啲有關蔡耀昌先生嘅言論啦，就惹起好多包括黨內啦、黨外啦嘅聲音啦。咁事源就係即係佢代表佢自己工作嘅社區組織協會咧，就要求呢個平機會咧，就去就住啲黃店話唔招呼嗰啲講普通話啊，或者啲內地人咧，就要求平機會咧就修例，就去咧令到呢啲行為咧係犯法嘅。咁我哋對呢個做法咧，首先民主黨就真係絕不能認同啦，亦都唔係我哋一貫嘅作風啦。而當然更加令件事炒熱嘅時候，就係因為有一啲媒體，我唔猜測佢哋動機啦。總之就係佢哋就不斷去 mention， 就並佢並非用個 caption 係社區組織協會嘅蔡耀昌，佢唔係咁寫嘅，佢寫民主黨蔡耀昌，但係呢個都係事實嚟嘅。即係呢個又係兩頂帽個問題啦，係嘛？咁所以響聽完曬我哋意見，亦都召開咗特別中委會之後咧，咁上個星期六咧，就蔡耀昌就響召開特別中委會期間咧，就主動辭去咧黨內所有嘅公職，包括咗咧中委啦，包括咗選委啦，包括咗張情委啦。包括咗嗰個係財委會所有嘅職務，咁即係佢而家係一個冇職銜嘅普通黨員。咁當然有啲呢個就係我哋而家黨最快處理到嘅方法啦，都係我自己個人嚟講，我樂見其成嘅。即係我都離身先，我係有份聯署要求蔡耀昌辭職嘅。 我都有。 係嘛？即係我離身先啦。即係但係當然呢個只係一個喺個議題上面嘅爭議，就唔係我哋呢啲。情況就不是針對個別人士嘅，即係任何人做了呢些我哋黨裏面都會用相同去處理嘅，即係大家不需要太過擔心，即係我哋同阿九哥之間嘅關係，即係維持原狀嘅啫，即係其實同佢唔係好熟嘅啫，我坦白講。即係因為以前我就香港島啦，而家變新界東，咁我到新界東嘅時候，佢都主要都做翻。即係都退咗落嚟啦，即係冇做議員啦，咁所以變咗我都唔係同佢太多即係私底下交往。不過件事大家以事論事啦，係嘛？咁希望呢件事可以過一段落啦，係嘛？繼續撐黃店啦，繼續撐大家抗疫啦，係咪？咁咧講翻今日個題目啦，好唔好啊？ 好。 咁我哋嗱上集咧，我哋就講咗咧，即係如果個別業主是怎樣監察那個業主立案法團嘛，或者互委會其實都通用的，想知道怎樣呢，就不重複了，看回上集。 今集就倒翻轉嚟啦。其實都有個情況嘅，不過呢啲就少揾啲我哋嘅，係嘛？就係如果業主立案法團點樣處理個別業主嘅一啲投訴，或者要跟進嘅嘢啦，好多好多樣唔同嘅嘢嘅。首先，吳偉可唔可以同大家數一下，其實個別業主咧，向法團提出嘅一啲意見啊、訴求啊、投訴啊，大概有邊幾類型？邊啲例子可以講俾大家聽啊？ 首先咧。從管理嗰方面去做先。管理嗰方面咧，一般居民咧都會投訴一下啲管理員瞌眼瞓啊，冇巡樓啊，或者係佢哋揾佢哋揾唔到啊，管理處。 Okay, 即係對管理員嘅投訴。 係啦。 OK， 呢個第一樣。 第一樣，第二樣咧就係對清潔工嘅投訴。係 啦，清潔公司。 清潔公司啦。 係啦。 倒垃圾攞咗個垃圾之後就唔抹翻好啲汁啊，冇去抹 lift 啊，而家疫情咁樣咁嚴重啊，又冇去消毒嗰啲lift 劑啊， 啲死曱甴喺度兩個禮拜啊， 係啦，唔掃下樓梯， 或者從來冇見過佢哋出現啊啲咁樣，即係嘅事好奇怪，即係大家唔係成日喺條走廊度噶嘛，係咪？咁你又成日投訴個清潔工完全冇翻工，咁呢個我哋啱傾下，有啲真係冇嘅。 係嘛？ 有啲投訴係成立嘅，有啲投訴唔成立嘅，嗰啲我哋分析一下啦。 係啦，跟住有啲除咗嗱，即係而家針對一啲服務啦，係咪？咁跟住咧就輪到一啲樓宇上面啲硬件啊，即係例如冇洗水箱啊，或者係停水停好耐冇人去跟啊，個水泵壞咗唔理 啊， 停水啊，爆水管啊， 停鹹水啊， 或者係部 lift 停咗喺度唔喐 啊， 嗰啲嗱，即係最主要係呢幾類啦。 OK， 仲有嘅。仲有啲你講啲係好 general 嘅，即係成日都會遇到嘅。但有好多咧都唔係唔 general 㗎，就係當某啲事件嘅時候經常發生嘅，就係啲滲水事件啦。即係屋企唔同程度嘅滲水。包括咗嗱滲水其實主要咧，我覺得咧就分兩大類嘅啫。一咧就係落雨嘅時候導致嘅滲水。咁嗰啲咧。就是在落雨的時候通常都是一般在窗邊啊或者是貼近外牆那埲牆的一些滲漏來的。那這些很多時啊沒有絕對的很多時都關法團事啦或者關管理公司事啦或者關這個護委會事啦。那另一類呢就跟落雨無關的滲水啦就可能是一些因為有人改動過一些東西或者某些防水層日久失修啊或者一些人的裝修導致到一些滲水情況那一般都是樓上流落樓下的或者樓上幾層流落樓下幾層這樣的那這個都是幾經常見到的 還有冷氣機滴水 是啦那這個都是上次即是我們有提過一下的東西啦那再者呢就是在遇到一些大廈做工程上面的爭議了這些工程上面的爭議包括了一些私人的工程啦譬如你自己單位裝修那可能很多手尾要跟的是吧這個我們稍後都會詳細講一講啦另外就是大維修了大維修也都是會令到業主和法團之間是多了互動這個互動有些是良性的有些是非良性的我不可以说是恶性的但 是非良性的即是大家变成相爱不好口的那究竟怎样去跟进这些东西呢应该我们即是看看今集节目都会说得晒的我们精准一点去说啦所以主流是这几种而有一些是无形的无形的什么呢就是一些而这个我都处理过好几次你都好像处理过的就是一些噪音的问题噪音問題都分兩種嘅，第一種咧就係業務同業務之間嘅噪音問題，即係嗱，你哋唔好諗住梗係啲打麻雀啊，啄豬肉嘅聲嗱，我真係未處過你個呢啲添，你哋成日遇到嗰啲咧係好少處理，因為可能啲人覺得會啄豬肉，你唔會啄全日噶嘛， 係 嘛？打麻雀，你亦都唔會打全日啦，同埋打麻雀你好容易投訴到佢啫，打電話警察上嚟搞掂噶啦嚇，當然而家打電話冇警察上嚟噶啦，係咪？咁而我哋通常處理到嗰啲噪音嘅聲咧，通常就係隔離一啲業務嗰啲生活上邊嘅聲音。我哋處理嗰啲包括 拉凳 咯，咩拉凳啊， 跌餅罐啊。 好滋擾啊咁樣，即係我淨聽到有個樓上嘅住户話：啊死啦！嗰日食炒個餅，揸住個餅罐跌咗餅罐地下，死大鑊啦！樓下一定會投訴啦咁樣。咁就樓下真係投訴咁樣咯，咁即係搞到警察又上嚟嗰啲咁樣，係有啲咁嘅情況嘅。呢、這個就係、私人住户之間啊。咁亦都咧係有一啲係同公家設施有關係嘅，即係啲水泵啦、水管啦、導致嘅一啲噪音啦。咁呢啲亦都係我哋都好經常處理喎，呢啲係嘛？咁所以咧，其實咧，淨係規範有幾多即係業主同法團之間嘅互動嘅一啲意見嘅互動啊、投訴啊，或者表達意見嘅情況咧，都已經係非常之多種類啦。不如首先前一 part 我哋講一講嗰啲一般頭先你提過嗰幾種啦， 係嘛？ 管理員嗰啲啊，不如講下管理嗱。首先講曬管理員啲投訴先。 好， 因為管理員咧，可能你嗱，因為 最常接觸啊， 有啲大廈係冇法團嘅， 係， 但係佢哋都有管理員嘅，係嘛？有啲大廈當然有，甚至乎有啲大廈冇管理員啦。不過而家越嚟越少啦，係嘛？通常都有管理員啦，係嘛？當然唔好喺呢啲點樣處理啊？ 唔睇下佢投訴啲乜嘢啦，因為咧有時咧如果你話管理員瞓覺，咁其實。你投訴是很簡單的，因為你看到他睡覺你拍照片給法團就真的證據確鑿的， 因為法例上是不可以睡覺的， 是啦， 是吧， 是的，因為 你就已經可以報警去處理，他就連個牌都沒有賣的， 是，不過我們就我們的鼓勵就是當然你有權這樣做啦，不過即是幾十歲的伯伯，他伯伯手心都好啦，即是如果一些年紀大的你不知道他是不是有什麼長期病患，也有些可能吃過降血壓的藥，有些可能吃過糖尿藥，都可能會呈現一些攰的象徵的，如果他那個只是坐在中下眼瞓的，其實我呢一般都會建議大家，你咪叫醒佢咯，係嘛，提醒佢唔好再咁樣咯，做咗啲事先啦，即係屢勸不改先至處理。但有一種嘅瞓覺咧，我係不能夠接受嘅，就 會 行張牀喺度冚埋被，瞓到扯鼻鼾，喂，嗰啲係唔得嘅，大佬，你冇可能接受嘅。即係你成個管理系統，你係預咗個人翻嚟係做嘢，佢係唔應該行曬牀冚曬被喺度瞓覺，仲要調暗曬啲燈。我真係見到有啲大廈係咁噶。 其實有啲住户佢哋對個管理員有時唔係好嚴苛嘅，佢哋都明白特別係你翻夜間咁，你一時攰可能都會有啲中眼瞓嘅情況出現。但咧佢哋就好介懷佢幾時瞓著咗嘅， 冇錯 個時間，即係譬如你話如果你冇嚟啱啱翻工，你就走嚟瞓覺，咁其實啲街坊接受唔到嘅。但你話即係譬如去到凌晨兩三點，即係冇乜比較少人流出入大廈嘅時候，其實啲街坊都唔係太介意嘅。 係冇錯，係 啦。 咁所以這個就係管理員嗰部分啦。嗱，巡樓啊， 有冇簽到啊？ 簽到啊，咁呢啲都經常都有嘅。咁當然有個永遠都處理唔到嘅。也都經常處理的，就是點咧？無啦啦會有一次咧，你開緊法團會的時候咧，就有啲業主嚟咧，就投訴管理員。投訴啲乜咧？就投訴佢唔開門俾你。 知道。 OK， 梗有啦，呢啲係咪先？ 新年嘅時候特別多。 即係喂，嗱，我想同大家講清楚，管理員唔開門俾大家係正常嘅，係正常嘅。我成日都去啲法團度咧，我其實建議啲法團咧。就盡量不要俾啲管理員開門，甚至乎唔使方便佢整個手掣，整個掣響佢 座頭， 嗰啲座頭撳，嗰啲管理員打機咁樣，一見到呢個係啊係撳，一見到係啊撳係啊撳，好似打機咁樣，唔使嘅，啲業務咪自己開門咯，呢個係一防盜嚟噶嘛，盜模啊，佢見人就撳，見人就撳，啲叔叔伯伯，佢望到差唔多款，著件西裝出咗去，又以為翻嚟嘅，著西裝又開門俾佢，咁其實唔係咁好嘅，咁呢個當然呢個嗱。人就兩面嘅，OK， 有人投訴管理員開門咧，係亦都有業主投訴做乜啲管理員開門嘅，即係你去開法團會咧，係人生百態乜都見到嘅，係嘛？有人投訴完管理員開門之後咧，就係投訴管理員唔開門嘅，係嘛？我係清一色去到邊一度，我都係覺得管理員係唔應該開門俾人。其實你有個解決方法就係千祈唔好喺座頭設個掣俾佢撳，你唔需要方便個管理員去開門嘅喎，從來都唔需要嘅喎，你冇個掣，而你冇個掣，個管理員想開門嘅，佢唯一點做咧就行出去，佢行出去開埋道門俾佢，懶理佢拉埋道門俾佢，只要個管理員問一句，喂你揾邊樓㗎，或者你係邊個，或者佢噏唔出個人，佢咪唔好開門俾佢咯，係咪啊？即係我覺得呢個係。 解決問題的方法，係嘛？我建議啲法團咧，你就唔好咁方便，整個掣喺佢個座頭度俾佢撳。咁第一，你根本上就唔應該俾佢開門。 嗯。 第二，佢開門咪行出去開咯，係嘛？香港寸金尺土，照佢個大堂唔會好大嘅啫。 嗯。 係嘛？咁我覺得呢個就要處理啦。係。係嘛？呢個都係即係管理員一般嗰啲啦。至於你話態度好差啊，唔叫人啊嗰啲嗱。我哋唔能夠一概而論呢度講啦，係嘛？咁你問我，我又覺得喂，大家嚇、啊、 有禮貌就 OK 啦。 打有禮貌打招呼嘅早晨呢啲好平常啫。咁你話嗰個黑面神嚟嘅，咁你調翻轉諗，你揾個黑面神嘅坐喺度，可能佢嚇走啲賊嘅喎。咁佢係好定唔好咧？咁見仁見智啦。咁、所以呢啲我又唔係咁適合一概而論。但係開門呢樣嘢咧，我覺得真係唔好開。 嗯， 真係唔好開。係嘛？即係，我覺得冇必要咯。 實有啲人，我攞住好多嘢，佢都唔開門俾我。嗱，因為實係話，我攞住好多嘢， 係咁。咁問題就係、你第一你要考慮啦。 嗯、 你可以叫你，如果你話喂，我同阿爸爸，喂，我十八樓私咗啊，邊個啊，你開門俾我啦咁。 嗯， 你講聲俾佢聽，咁佢都可能會開門俾你嘅。係，就算佢 order 係唔開嘅話，咁你住户嚟噶嘛，係咪？係，即係要攞個平衡咯，大家。咁、但係去到。所以我點解覺得有問題呢就係、如果個住户走去投訴人唔開門俾佢咧，我覺得係好大問題。 嗯 ，OK， 即係你都唔係日日咁多嘢搬翻屋企啊嘛， 係咯， 係咪先？你都係一次半次嘅啫，咁一次半次你都唔抵得，都要鬧個管理員嘅，要投訴人哋嘅。喂，你投訴即係點啊？即係話佢工作表現唔好喎，係嘛？咁但係事實人哋唔開門俾你係啱嘅喎，係嘛？咁我覺得。不是那麼合邏輯咯，係嘛？咁所以大家呢方面要留意一下啦，係嘛？咁管理員都要啦，咁清潔公司咧，或者清潔人員咧， 清潔人員就倒垃圾係唔乾淨啦，即係淨係攞咗個垃圾，跟住然後咧就去下一層，就完全咧令到咧嗰個樓層走廊咧好多餸汁喺度都唔拖翻， 係， 同埋嗰個倒垃圾嘅時間都好大嘅爭議，唔同住户有。有不同需要啊，有些就覺得我吃完飯到八點到因為就很多時候有些未必擺去後樓梯收集垃圾嘅，有啲大廈咧就會真係為咗方便個清潔工咧由頂樓掃落嚟咧，佢哋會擺喺 lift 個門口嗰度嘅，咁即係變咗擺咗喺樓層走廊啦。 樓層走廊又有垃圾槽又有，都有啦， 係啦，後樓梯都有啦。咁最常投訴話佢唔清潔，一定係擺喺個樓層走廊嗰度。去收垃圾嘅，咁跟住咧，嗰啲街坊咧，多數就話我食完飯，咁我都唔想出面啲垃圾擺喺個樓層走廊咁耐，所以佢哋好想食完飯時間即刻快啲有清潔工嚟收咗啲垃圾啦。但有啲就未翻屋企，食完飯都未食。 啊，考下你啦，一般嚟講應該係你最常見係咩時間倒垃圾咧？ 九點。 係啦，我都覺得係但係呢啲係講緊咧一啲即係。500户樓下的屋苑500户樓下的屋苑但如果你說一個上千户或者是說幾千户的屋苑是很難統一到那個倒垃圾的時間的因為你不會說多幾倍人手去做通常可能兩家人去做是但是呢我覺得我要首先大家明白呢倒垃圾的時間呢是有幾樣東西限制住它第一樣限制住的呢就是究竟是什麼的流程去將垃圾將收集了之後怎樣離開屋苑這個流程是有些限制的為什麼我說有限制呢因為很多時候有一些屋苑他們我是假設他只是處理你一等大廈我不是說他要處理三四個屋苑他就處理屋苑的時候他都要考慮我上了垃圾車之後究竟我去我最就近嗰個嘅垃圾站，嗰個垃圾站係收幾點嘅？因為事實咧，垃圾站一般都係收十一點嘅，一般。OK， 有啲收夜啲嘅，有啲收早啲嘅。咁所以變咗咧，佢又要考慮我要用幾多時間嚟處理曬咁收集整沓啲垃圾，係嘛？咁所以佢就有可能咧就要受呢個限制啦。咁所以一般嚟講，如果用個零鐘頭處理到嘅話，咁佢咪九點鐘倒垃圾。然後11點前就拿到垃圾站到這個是很常見的一個現象咯所以這個是受我制了的有些人說喂你最好11點倒垃圾因為我習慣 吃宵夜 吃完飯、慢慢先洗碗洗完碗倒垃圾我11點才倒垃圾如果我垃圾就倒到第二天的才來清他又不喜歡這樣所以我要跟大家說不是說你想提出哪個時間就哪個時間的 倒垃圾時間是有受那個流程嚟到製作咗嘅， 係啊 ，OK 制約住嘅，你唔係話你 anytime 都得嘅。咁、 嗯、 當然有好多大型屋苑咧，譬如佢一座樓裏邊好密集好多户數嘅咧、 嗯， 其實佢一般都一日裏邊唔止收一次垃圾添， 嗯， 因為佢都寧願做兩次，都好過一次個拎好大量， 係 嘛，亦都有咁嘅情況嘅。咁所以depends 屋苑係點樣啦。咁、嗯、當然如果你個屋苑係每個樓層有一個好 大嘅 好大型嘅垃圾房， 嗯， 係嘛，就處理到垃圾嘅， 嗯， 咁你其實就唔係太過介懷、 嗯、 究竟倒幾多次嘅啫，或者幾倒嘅啫，因為其實你要捱嗰啲垃圾嘅味道都係你倒垃圾嗰刻啫，係嘛，咁當然細型屋苑就可能要concern啲呢樣嘢啦，啲嘢會倒垃圾嗰啲啦，除咗倒垃圾之外，就係啲清潔工嘅清潔水平啦，係咪啊？嗰啲通常啲咩投訴㗎？ 通常咧就會話掃後樓梯咧就淨係嗱清洗後樓梯同清掃後樓梯 又唔同 嘅，都有好大嘅分別嘅。 係啦，你講講俾大家聽咩分別？ 清掃後樓梯咧就淨係攞個掃把去掃走啲塵， 極其量拖下地。 係啦。清洗後樓梯咧，就攞條水喉射住條樓梯嚟。 我形容咧係佢要見到瀑布嘅， 係啦，先得嘅， 先算係洗， 係啦。咁但係好多業主都話，就覺得你洗後樓梯咯，咁咪即係你要好似瀑布咁樣咯。但係我從來冇見過個清潔工係咁做嘅，咁樣。 第一，我覺得第一咧就其實係咪真係要用？咁樣 清水射落去 瀑布咁先至洗得乾淨條樓梯咧、嗯，我對呢樣嘢有個問號嘅。 嗯，點解咧？ 喂，嗰、那個住户屋企自己會唔會咁樣射水咧？咁係咪你屋企洗得唔乾淨先？我第一時會咁問佢噶。 嗯。 咁你自己屋企係咪攞桶水倒落去，跟住喺度拖啊？你都唔係咁，即係唔需要咁都可以洗得乾淨嘅。係。咁而調翻轉，如果你係將由頂樓開始射水， 嗯， 啲水路流。流到落去一樓咪好污糟，係、嗯、嘛？即係咪咁嘅邏輯咧？嗱，我唔係好識抹地啦，但係我唔會咁抹咯，我覺得唔係好合邏輯咯，係嘛、嗯？所以呢個樓梯嗰個咧，即係我淨係覺得洗得乾淨為原則啦，係唔係啲水由18樓一路流到落去1樓咧？呢、 嗯、 個我真係好有問題咧，因為而家啲樓高度成50幾、60樓噶嘛，你點會想象到嗰啲高尚住宅係咁樣洗樓梯㗎？ 唔係，同埋點樣去個水源都係個問題嚟㗎嘛？ 唔係咁，你咪頂住水喉咯，我覺得冇問題。咁但係你瀑布啫嘛，係咪先？但係你係咪咁 冇理由長 拖落去啊？ 係啦， 係嘛？你想象下，冇可能做到嘅喎，係嘛？所以大家咁嘅要求咧、嗯要衡量一下嘅。 嗯。 咁另外就係當然係啲樓層嘅清潔啦，係嘛？啲住户梗係覺得特別係回南天啦，係、 嗯、 嘛？就覺得哦地濕曬啊，好似好垃圾，好多腳印啊，咁、嗯、明嘅，我係同意。是通常那些清潔公司或者管理公司管理那些清潔的情況呢是應該有個流程的、 嗯、 即是逢幾耐一個 cycle 去清潔的流程通常呢如果只有一個清潔工的一個大廈呢、 嗯、 那個清潔工呢一天都是打掃到3層樓左右的即是不會太多的、 嗯、 所以這個大家考慮啦當然如果你的屋苑可以用多一些清潔工的、嗯、那你可以清潔得密一點這樣、嗯咁在呢個清潔的過程裏面咧，我有樣嘢，我覺得我只覺得咁嘅， 係點啊？ 特別疫情裏面咧、 啊， 我覺得咧拖地是很重要的 嗯， 即係拖地，你真係用一些稀釋咗漂白水啊嚟拖地咧，呢個係好重要的係。咁、嗯、而很多時候拖地咧、就算有拖到咧、 嗯， 都被人投訴等於冇拖到嘅。 點解？ 因為咧，通常不論你層樓幾高都好咧，都一桶水拖曬啊嘛，係咪？即係有啲係3層樓嘅，都係一桶水拖3層樓，咁、 嗯、 第一層樓咪乾淨啲咯、 嗯。 其實拖完第一層樓，佢又唔換水咁樣。咁、嗯、解決呢個水嘅問題咧，其實不外乎都係要加裝一啲後樓梯嘅水喉位啦，方便嗰啲清潔工去攞水啦。除咗呢個之外咧，其實咧係可以考慮嗱，如果你真係個流程係要拖3層樓嘅，咁、你咪準備3個水桶俾佢咯。 嗯， 每層樓1個水桶咯，咁樣係咪好難咧？其實即係呢啲少少嘅即係清潔嘅智慧，咁大家應該有啊。你俾3個水桶佢，佢、最多請多2個水桶出嚟啫嘛，係、嘛？拖一個甚至乎咁，你話喂地拖唔乾淨，咪3個地拖咯，完曬之後咪清潔曬3個水桶，清潔3個地拖咯。咁佢係會俾佢每一次走翻落去。 攞水清你地拖再上翻嚟係會方便咗嘅。咁大家考慮啦，你嘅成本就只需要買多兩套嘅水桶同埋地拖啫嘛，係嘛？咁就解決咗呢個問題。即係我覺得 make sense 嘅，即係通常十零層樓嘅大廈，一個一日拖三層樓，通常一個禮拜都行到個 cycle 嘅，係嘛？咁我覺得係呢個我建議俾大家，就避免大家咧即係要向太多嗰啲清潔工。去投訴啦！你自己諗下，我水源可能走到老年咁遠嘅，我真係見過好多水源咧，係次次都上翻天台，而所謂上天都係搭 lift 上到頂樓再上一層樓喎。你諗下，你個清潔工，你會唔會轉轉咁樣行法啦？係嘛？你寧願俾多兩個水桶佢，係嘛？佢攞多兩桶水，係嘛？俾足夠嘅清潔用品佢，係嘛？咁我覺得即係呢個係可以解決到問題嘅一個好重要嘅方法啦，係嘛？ 其實都係。 咁仲有啦，嗱，除咗管理員啦、清潔員啦，同埋清潔公司之外咧，即係多元都好多咧，投訴啲管理公司即係跟進個案嘅效率啦。 哦，一定。 係嘛？咁嗱，呢個首先我講少少先啦。 好。 通常投訴管理公司都係話：喂，佢啲人十問九唔應啊，牛頭不搭馬嘴啊，或者啲嘢不了了之啊，咁通常呢三樣嘢嘅啫。 係。 係嘛？咁第一咧，法團如果收到有業務問呢啲問題嘅時候咧，要好小心。點解咧？因為其實呢啲問題咧，如果上得到去管理委員會或者上得到去法團去跟進嘅時候咧，通常我嘅經驗就係件事已經係好差噶啦，去到。因為跟住俾管理公司隔咗好多陣先嘛。 係啊， 隔完好多陣上到嚟，已經係積聚咗好多怨氣，再上嚟你度。咁而你又冇乜耐性聽嗰個業主傾咧，咁又火星撞地球咧，咁就嗌大交噶啦。 係， 其實大家都想為個大廈好嘅啫，就無謂為咗呢啲嘢咧，就做埋曬啲不必要嘅即係爭拗啦。係 啦，冇傷和氣 啊，係嘛？咁所以最基本咧，我覺得咧，避免呢啲管理公司咧係繞過法團去處理呢、這個，或者處理咗又唔出聲，自己衰咗又唔主動報料咧。我覺得咧，法團係應該建立個機制咧，就係、是、有一啲咧。即係投訴嘅 表格， 嗰啲表格咧就直接入俾法團， 嗯， 而嗰、那個表格嘅意見箱咧，亦都只有法團有鎖匙嘅啫，咁你就避免咗咧，就係、是、啲管理公司咧就將件事咧 淡化， 就淡化同埋隱瞞， 係啦， 係嘛？咁你直接知道，咁同埋你要記住，當管理公司都知道原來啲業務係可以直接同法團溝通到嘅時候咧，咁佢又唔敢咁樣咁從中作緊喎，係嘛？咁其實就即係少少嘅設施嘅改善咧，就希望可以改變到咧，即係大家對即係對呢個投訴啦，同埋呢個少少嘅機制啦，好冇？咁我哋轉個頭翻嚟咧，再講下其餘頭先未提及過嗰啲，好嘛？咁啊記得。轉數快個 number 啊，2629640 ，OK， 咁我哋就轉頭見啦。 由12號開始咧，就我哋有大力咧就推外賣。咁新蒲崗外賣自取咧就全單9折嘅，消費滿100蚊咧就9折，再送一支酒精嘅消毒出走液。這個、呢個咧我哋斷咗好耐嘅，這個、呢個咧係精心製作。有噴霧劑，呢、這個就係呢一個係乙醇啦、乙醇啦、甘油啦，同埋加雙氧水，照足 Hong Kong U 嗰個比例構成嘅。咁如果你新加入成為 Storeless， 我哋嗰個 App 嘅紅米會員咧，就85折優待添。外賣送貨嗱，呢啲咧係自取嘅。如果送貨咧，每張單消費每100蚊咧，就可以送去某啲指定嘅地點。就送一個例湯俾你添，同埋一支捽手液，每100蚊都係咁樣樣。咁新蒲崗咧外賣送貨咧，新蒲崗邊啲地方以前唔送嘅，而家都送埋咧。我哋請多咗夥計去送貨，就係雙喜街、大友街、五方街嗰啲工廠大廈、六合街、八達街、三竹街、景福街、係彩怡花園呢啲地方咧，全部列咗入去。我哋送貨去嘅行列，三間時代冰室、九龍灣有得送外賣，炮台山同馬鞍山咧要自取嘅，冇得送嘅。無論外賣或者自取，每一單消費滿100蚊咧，就可以獲派一支捽酒液， 每一張單消費滿200元就可以獲派2支卒酒液，如此類推，派完為止。